4920 虽然没满5000点，但已经足够让人感到震惊了。这随手刷的一个账号竟然就已经打破了目前荣耀中技能点无法突破4900的怪圈。叶修手里的巨魔鞘其实已经是5000点了，拿出来展示当然会更夺人眼球。叶修没有这么做，倒不是想隐藏实力，主要是巨魔鞘的5000点实在不好交代。完整的任务全套是1650，叶修的巨魔鞘是做了远超过1000点技能数的任务，再加上相当不错的运气，这才满了5000的技能点。但现在他给轮回这一边一共就带了1000点，这要展示他那5000点的巨魔鞘来是没法交代的。因为巨魔鞘是在第十区开了以后新练起来的，这谁都知道，新练的号那肯定没什么积累，结果数月之后就是5000的技能点，显然很有问题，总不能是1000点的任务，巨魔鞘一次都没错过吧。巨魔鞘的5000技能点不好解释，所以叶修索性也就不拿来用了。此时手中拿的是魏琛的术士迎风布阵4920的技能点，出现在一个非职业的普通角色上，这已经拥有足够的说服力了。轮回经理还有童林、周泽凯、江波涛等人互相对望了一眼，虽然没有因为这个4920技能点的角色失态，但终于已经相信叶修手中的这套任务是大有可为了。 怎么样，你们不至于怀疑我是直接搞到一个技能点很高的角色特意来忽悠你们的吧？其实真金不怕火炼，我这套任务帮你们这些角色把技能点提高那是肯定的，唯一怕的就是你们这些角色里有任务狂，把任务全清干净了，那就真没办法了。现在看起来小江的无浪应该不是吗？小周，你的枪王有没有清过任务？ 叶修说着。没有。周泽凯摇了摇头说。 怎么样，可别指望拿你们的角色让我整套试一遍，那刷完这角色的技能点可能就上去了，到时候你们又不要了，我不是亏大了？ 叶修一边说着，一边又是同情地望了江波涛一眼。 你运气真差，本来成不成的你都可以混到20点技能书的，可惜啊，到现在占便宜的居然是老童。 叶神，你多心呐，这真要有用，你说这东西我们可能不要吗？ 轮回老板很是热情地说着。叶修却是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间，笑了笑。 所以你现在就是希望有个明确说服率的证据是吗？毕竟只听我口头说什么60%的好像并不太靠谱，这个4920的角色看来在你眼中也不够呀。 轮回经理笑着不解释，显然就是在说他正是这个意思。概率这种东西真要没有怎么得出的过程，直接来个结果那真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至于4920的角色是挺让人惊讶，但是荣耀这么大，有这么多年，真难保就有这样的高技能点角色遗落在凡间呢。那账号卡轮回经理刚才可是看得清楚，那是二版卡，也就是荣耀开第二区的时候发行的账号卡，这样的资历运气爆棚积累出了一个可怕的技能点，却又深藏不露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吗？虽然如他所说，这些真要靠谱，他们轮回绝对会要，但就是绝对会要也说明了这东西的价值低不了，这样的一笔大买卖他也不得不谨慎一些。 既然这样，那你就多考虑考虑吧，我走了。 叶修说着退了角色，拿了账号卡就已经起身了。轮回经理一看大惊，这货居然说走就走，一点推销人员的素质都没有。但一转念就很快清楚，人这东西根本就不求着他买，这玩意儿拿去哪个俱乐部不都得把他当大爷一样供起来。一想到这儿，轮回经理甚至不由得慌张起了另一个问题，来轮回 已经是这家伙的第几站了？不会其他俱乐部现在都已经是一水的五千技能点角色，而他们这还茫然无知呢吧？如果真是这样，这东西那咬着牙也得买下来啊。一想到这点，轮回经理哪里还坐得住，走了还没两步的叶修立刻就被他拉住了。经理这一有了举动，佟林啊、江波涛啊自然也是上来帮忙劝说。周泽凯看得出也是想帮忙的，但这种劝说场面让他来应付，实在比让他打总决赛还要艰难。结果就是在那四人边上转圈圈，却是一句话也插不进去。 叶神，有句实话你可得一定得给我交底儿。 什么？ 这东西现在有没有其他俱乐部要？ 这我怎么能说呀？ 这个嘛，有人买过和没人买过应该是不一样的价嘛，你说呢？ 既然你这么说，那当然是没人买过的。 这顺口就来的回答顿时让轮回经理一头黑线。 是不是真的呀？ 不说你要问，说了你又不信，这可怎么弄啊？要不你就按有人买过来开价好了。 真没人买过？ 我走了啊。 哎，别急别急，慢慢聊嘛，难得来一趟。哎，吃了没有？没吃先吃点。 轮回经理开始糖衣炮弹了。 愿意吃就吃，吃多少顿都行，我是真不着急，但我说你们不能不急啊。多出来的技能点，每个角色加什么技能要不要研究，新提升过技能等阶的技能数要不要赶紧适应一下，你还有时间和我在这儿吃饭，季后赛还有几天啊。 轮回经理一听，这还真是这个理儿。虽然荣耀上他不是什么高手，毕竟管理着职业俱乐部，这些常识性的东西还是清楚的。一想到这儿，轮回经理一咬牙， 好，我们现在就坐下来好好谈谈。 从头到尾，虽然他很谨慎地想摸清楚状况，但不得不说，他们始终是处于被动的。没办法，谁让叶修手里的筹码是他们完全无法拒绝的呢？ 买断。 确定要谈后，轮回经理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朝这方向努力。但叶修手中的这筹码价值实在是太高，买断的话价钱绝不可能低。更郁闷的是，这东西按什么来衡量呢？说是高技能角色吧，没有职业角色这样的底子，他那一千技能点的任务也搞不出什么高技能角色。可不按高技能角色吧，偏偏人却是实打实的能给职业级的角色制造出一次突破。这东西该如何定价？这一点也是把轮回经理给难为坏了。于是他也先不出价，而是想试探叶修这边的口风，顺便也把这情况给轮回的老板交代了一下。这笔买卖很大，很重要，所以让老板知道一下也是很有必要的。周泽凯、江波涛在开始正式谈判后就先一步离开了，佟林也没有参与，显然这事儿也是需要一定的保密性的。由于是绝对的卖方市场，叶修从头到尾都是占据着主动，再加上人这是职业竞技选手出身，而且是老鸟，那心理素质还用说？不慌不忙的让轮回经理觉得很难对付。占便宜他已经想都不想了，目前对方对买断可都是表现出了一定的抗拒。 我忽然觉得我错了， 叶修这时忽然来了一句。 怎么？ 轮回经理这正一脑袋浆糊焦头烂额呢，叶修这莫名其妙的一句让他完全找不着北。 我应该把所有俱乐部都召集起来拍卖才对啊。 叶修语出惊人。 哎呦， 轮回经理吓坏了。谈判现在虽然艰难，但至少他比其他俱乐部还是占着绝对先手啊。这要真搞公开拍卖，轮回的财力那也没比其他几家豪门强到哪儿去。 到时鹿死谁手真说不清。更何况拍卖这种形式，有时候比的未必就是财力，而是比谁更有一掷千金的勇气。要说这一点的话，轮辉经理情不自禁就已经想到一家强力对手。霸图。没错，就是霸图。霸图俱乐部绝对是目前所有荣耀俱乐部中花钱最有勇气的一家。这真要公开拍卖，十有八九是被霸图凭借他们一贯的勇气和霸道给拿下。 叶神，你就开个价下来吧，咱们也好商量啊。 轮回经理这都是要快哭出来了。其实叶修这会儿也郁闷啊，因为这东西到底该卖多少钱，他心里也不是很有谱。毕竟他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职业选手，这套技能点出售给轮回，很有可能就帮他们拿下今年度的冠军，还有可能影响到今后职业圈的走势。衡量价值的角色方方面面，三言两语根本就算不清楚。怎样的一个价码是自己可以拿到的最高利润，叶修也吃不准。这要如果真是他自己的东西，叶修倒也不会太计较是不是收益最大化。但问题是，这玩意儿事实上是未臣多年的心血，后来也是在媚光的帮助下得以完成成型。从头到尾，叶修对这东西并没有做出过什么贡献。真要分钱，他也就是拿个类似跑腿费的经纪人提成。但是一个负责任的经纪人，可不就得努力帮雇主争取到最大利润吗？于是在双方已经基本确定了意向后，谈判却始终没有结果。两人这不着四六，你试探我，我试探你的，一直折腾到天黑，打起哈欠还是不见结束。